压上一个梨，压上一个梨。 向你找路开，弯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，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，生活像等待重做的念头，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，用我的双眼向你找路开，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，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不换这世界变化的脚， 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，我在远方，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，后来天空掠过的候鸟，

未来。 Double 越多越寂寞，你是你里寻找快乐，我是最后出门的游客。 心已没路后退， 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